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讲，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他们是相声名家。 你说话这味儿，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学一学啊。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 作品是百听不厌。 啊，酒包， 听您的， 这是什么？ 青岛啤酒。 哎，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您打算喝什么酒？ 我得喝白酒。 喝白酒，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 得搭菜。 哎，啊。 妈妈，咱挂死了，不是干活。对呀，逗你玩。 本周特约资深曲艺编辑陈连生老师，聊聊那些人那些事儿，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是雅娟，接着请出我们的资深编辑陈连生老师。 您好。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哪位相声名家？ 说的是李金斗吧。 好，说说李金斗老师。现在李金斗老师也是很辛苦哈，经常到全国各地演出，最为关键的是为我们设立的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每个周六都会给大家送去笑声。 对，李金斗呢是北京相声界的领军人物，他呢活儿好，德艺双馨，特别讲艺德。这个东城区演出吧，他自己是主席，从来不要报酬。那个面对70多岁的老艺人呢，他特别尊重，每场演出给他们500，年轻的只有200到300。他比如说请来天津的老前辈演员吧，比如李伯祥吧，演完了以后不让走，自己出钱呢，请他住到青年宾馆或者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下榻，那么第二天呢再给送回去。这个80多岁的老演员张善曾要出书，他自己就掏钱，还每个月，这个东城区俱乐部都给这个老演员搞纪念演出，比如王昌友的、高凤山的、这个卢荣寿的和孙宝才的。金斗的这些做法和这些做法吧，都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他可以说是青年相声演员的楷模。 对，金斗老师真的是这样，我跟他接触也很多，我觉得金斗老师的为人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他永远都是

你上台踢人家陈佩斯干嘛呀？这点您没有我清楚。陈佩斯演了一出戏叫托儿，演得非常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上座率第一。为什么呢？因为有我这个托儿给他托着，他才取得了第一，所以我才提这陈佩斯。陈佩斯这个戏应该说在目前51岁老处男， 是啊， 看哪个女的都像貂蝉。 呵， 今天跟女友来见面，李建华，我终于 怎么样？ 要上贼船。 这，建华大哥 啊， 您这话说的不对， 怎么不对？ 上贼船干嘛呀？您这是大喜之事啊！ 虽说是大喜之事啊。我这心里边没底， 没底没关系 啊！ 您找我呀， 找您？ 哎， 您是干嘛的？ 托儿， 托儿？ 哎，您知道托儿鞋吗？ 托鞋我知道 啊， 前面露着脚趾头，后边踢了上。 那是您在家里穿的，这托儿鞋是个组织， 组织？ 哎，中国托鞋。 嗯， 我是那儿的主席，全国的托都归李金斗管，所以他们都管我叫托斗。 感觉疯传托斗，托斗的就是您， 就是我。 哦、您 成吗？哎，成吗？成吗？干什么现在都得有托啊，是不是？ 哦、 您属于婚托啊， 是 不是？嗯、我有业绩。 您干这个都干出业绩了， 哎呦，这您不知道啊！相声界有一老前辈，杨少华，知道吗？ 就是赖赖唧唧那老头儿。 哎， 知道知道、嗯。 杨大爷头二年老伴去世了， 这事儿我也知道。 想啊，找一个新的， 那么他看上谁了呢？ 快乐女生。 啊，那能成吗？ 按说是成不了。老爷子找到我这儿了，我能不管吗？ 啊， 凭着我这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梆梆梆梆这么一说，您猜怎么着？ 怎么着？ 上礼拜天结婚了， 愣把他们俩给说成了。 哎，上礼拜天在小长城办的事， 你就选这地方就透着那么浪。 哎呦，那天呢，我告诉你，北京市猪肠子都吃没了， 猪肠子愣脱销了， 全去了。 哎呀， 老爷子高兴啊！今儿早上 啊， 老爷子见着我了， 嗯、啊， 还跟我说呢， 嗯、 啊，金斗， 嗯、 啊，跟你说点事儿， 嗯、 啊，我跟你丫头， 嗯、 啊，怀孕了、 哎， 有了。 要说您这能耐可太大， 怎么样？ 好， 所以您这个事儿到我这是小菜一碟， 您真能成， 我给您帮忙啊。 那可这么着 啊， 一会儿我这女友来了，我有什么说的圆全不圆全的，您可替我兜着点。 那没关系，尽快的让您入洞房。 您可答应了， 好不好？ 答应您可不能再走了。 嗨，没见过美女啊，都不敢鼓掌了。嗨，你好。 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呢。 什么呢？ 哪儿的你？这干嘛呢你？ 不认识我呀？ 不认识。 哎呀，自我介绍一下吧。 啊，你是？ 要说我的学名，可能你不太熟悉。 啊啊。 说出我的网名的，在座的没有不知道的。 您叫？ 芙蓉姐姐。 您是芙蓉姐姐？ 我有那么老吗？我是她妹妹，芙蓉妹妹。 我看你像芙蓉妹妹。 怎么说话呢？ 不是，你上这干嘛来了？ 我到这儿 啊， 不好意思说。 哎呦，别害臊，找谁？ 我就是跟一个叫 啊 李建华的相亲来的。 大哥，行吗？ 行， 这能行？ 这你看，你看人长得。你看人家这，你看人家嘿，你看 啊， 那甭管怎么说，人有头发。 嗨， 你费这事儿干嘛的？你这谁没头发？这 成， 那您就跟他谈谈。 跟他聊聊。 哎，您放心，有我呢， 可不能走啊。 有托儿呢。 得了。 你好， 你好。 嗯， 我这么跟你说吧， 嗯， 那个芙蓉妹妹， 芙蓉妹妹 是 啊，芙蓉妹妹， 芙蓉妹妹 啊，芙蓉妹妹。 呵， 我是这么设计， 是 咱们这个双人床的摆放呢，是头东脚西， 双人床 这样呢睡起来啊， 这行了，哎呦，这个人太没档次了，哪有头一次见面就跟人提床的呀？ 嗯， 再者说了，你没看见呀？ 啊， 人家是黄花大姑娘 啊，顶你脑袋黄毛的黄花姑娘。 就是， 再者说，我问问你啊， 啊， 就你刚才说那双人床， 啊， 搁哪儿啊？ 放我们家这平房里边。 平房里。 哦，那咱要买了洗衣机呢， 也放那间平房里边。 买了电冰箱呢， 都放这间平房里边。 啊，这么说你们家一共就 一间平房。 哎呦，就剩你们家这一间平房啊， 这事儿成了。 去滚，讨厌，嘿，讨厌，太雷人了，这人。 哎， 嘿， 哥，还吃蒜了这位，啊， 你管着吧。 啊，怎么了？怎么了？ 你没听见呐？ 啊， 这条件太次，他们家就一间平房。 一间平房怎么了？ 太小了。 太小？他们家那一间平房， 嗯， 那是一般的平房吗？ 怎么不是啊？ 他们家那平房 啊， 它有顶子。 废话，没顶子那是猪圈。 猪圈干嘛呀？ 太小了。 这平房跟平房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它什么顶子？ 啊， 大屋顶。 多大呀？ 啊，太和殿见过吗？ 见过呀。 哎呦，那个大屋顶，太和殿， 啊， 大不大？ 大呀。 哎，他们家那平房 啊， 比太和殿大十倍。 啊，那么大房子？ 哎呦， 那里头什么东西啊？ 全放的是汽车呀。 啊，这，哎呦，他们家4S 店的 啊。4S店干嘛呀？4S 店干嘛？ 你不是说汽车吗？ 他放的汽车，他有钱，他存着汽车呀。 这房子好啊。 全是丰田的 啊。是啊。 美国人都给弄回去了。 哎呦，召回了， 召回了，这存着呢，将来一干嘛就是换钱呢，是不是？ 真的。 哎呀，这个太大了，这个地方。 哦， 这个地方大不大？ 大呀， 大吧。 啊， 告诉你 啊， 高尔夫，拿4个高尔夫要换他这房，他不换。 哎呦，你怎么不换呢？ 我当时我没弄，这高尔夫到底怎么回事 啊？ 你不认识高尔夫？高尔夫是高尔基的爸爸 啊！ 哦，爷儿俩是。 哎， 哎，这事儿呢？ 后来说你不换没关系，我们买。 买呀， 啊！ 哎，我问问你啊， 啊， 多少钱一平米呀，啊？ 什么？ 多少钱一平米？ 寸， 论寸卖呀， 啊！哎，一斤金子一寸 啊？ 对，哎，对，寸土寸金就打我们家这规定出去的。 对。这东西它值钱，它是个古迹呀， 啊，这么好的房子， 是不是？哎呦，这风水也好啊， 真的。 哎，你要是跟他结婚 啊， 在这儿， 嗯， 啊，生出一个女孩来， 谁呀？ 长得都跟章子怡似的。 哎呦，太好了！ 生出那男孩， 长得像谁呀？ 嗯，潘长江 啊，没谱啊， 没谱干嘛呀？你管的是什么呢？一高一矮不好看吗？是不是？值钱呢，古迹呀，啊， 那 世界 那么好的风水 啊， 那我们再跟他聊会儿， 跟他聊聊。 哎， 大哥，上。 别走啊， 你放心，有我呢。 是这么个意思。 嗯， 这个双人床摆放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摆放小孩床。 哎， 小孩床啊， 行啊，行啊， 这个， 你这人怎么那么爱说床啊？人家不跟你说了吗？人家是黄花大姑娘。 别提你这黄花姑娘了，行不行？ 再者说了， 啊， 哎，那个人说你们家特有钱， 哎， 那么大房子， 啊，是 你搞什么工作呢？ 哦，你问我的职业是吧？ 对呀，啊， 相声演员。 哎呦喂，就冲你是相声演员呐， 这事儿成了。 别带去，讨厌！ 他又来 了，太雷人了，呸 呸！ 哇， 太背了我。 还有虾米呢，这人，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你没听见呐？ 听见什么了？ 我不愿意嫁说相声的，我说相声的我也不愿意嫁他。 你愿意嫁谁啊？李建华你都不嫁， 嗯， 你嫁个侯耀华，他竟是官司， 哎， 啊！你嫁他干嘛你？李建华怎么了？ 他说相声， 说相声业余爱好。 不是，我跟您说 啊， 我得跟你强调一下 啊， 我这人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 我呀，身体不好。 哎呦， 我想嫁个大夫。 谁呀？你身体不好， 对， 想嫁个大夫。 哎， 哎， 干嘛？ 大 夫。李大夫， 他不是说相声的吗？ 说相声，跳窑，主要是大夫。 凭什么他是大夫？ 他姓什么？ 他姓李呀。 姓李的能不是大夫吗？ 为什么呀？ 哎，李时珍知道吗？ 啊，这那是名医。 哎，李时珍是他的爸爸。 啊？ 他爸爸？他爸爸？他爸爸？他爸爸？他爸爸？他爸爸？他爸爸？爸爸？对不对？ 哎呦，你这么说，我听着太乱了。 乱 啊！ 他是李时珍的孙子， 啊， 的孙子，的孙子，孙子，孙子，孙子的孙子。 哦，这孙子会看病吗？ 哎， 那、啊哎、你说的他是孙子， 嫡孙， 他真会看病吗？ 这会看病吗？什么病都会看， 是吗？ 哎呦，疑难病症到他那没问题呀、啊。 那你给我说说， 你看我们街坊王小六，右脚大拇哥，灰指甲， 哎呦。 上医院了， 嗯， 没找着好大夫啊， 嗯， 进去没十分钟就听嘎嘣一声， 怎么样？ 把左脚给锯下来了 啊！锯错腿了， 锯错腿了。他听说了，他是个大夫，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啊！三步两步跑到王小二他们家，就听嘎嘣一声， 怎么样？ 把右腿也锯下来了。 哎呦，俩腿都锯了。 我是为了让他一般长了、 哎。你看吧，助人为乐嘛，是不是啊？ 那还会治什么？ 还会治什么？什么病都治。 那你说 我告诉你吧，我有亲身的体会。 嗯， 我不爱说这事儿，我告诉你。 哎，你听这段，嘿、哎 啊， 这段能煽情。 我跟我老婆结婚都50年了， 你听， 就是没孩子。 哎呦， 各大医院都去了，各种药都吃了，怀不上孕。 嗯、 后来听说他能去， 怎么样？ 到他们家去了一次。 嗯， 我老婆怀孕了。 哎、啊？哎， 不是，那个、哎、我是给他开药了。 对呀、啊，药啊。 什么药啊？ 速效催生胶囊。 还有这药呢？ 李时珍。 啊， 他们家祖传的， 管用吗？ 管用吗？ 嗯、 吃了一丸啊， 怎么样？ 咔嚓一下，剩下20多个来。 这怎么听着像下狗啊？这 狗干嘛呀？ 太多了。 他好啊，这药 真管用啊！ 太好，你跟他结婚， 嗯、 那得6胞胎。 这， 哦，这怎么样？ 那要这样的话 啊， 那我们再跟他聊聊。 跟他聊聊。 哎，行， 大哥上。 不能走啊！ 哎， 哎呀。别走啊！ 力气活，都出汗了。 那个，他是真是这样的。 啊、 他呢没按我说的那时辰吃那药。 对对对 对, 对, 对 他那一玩下，他这没按时辰吃呢，所以就劲儿就大了点。 哎、 他这所以是哗一下，他那二，他要真按这时辰吃对了吧？ 嗯、 他应该是那个就是挺有节奏的，就跟这穿丸子似的，咕叽儿咕叽儿。 哎，行了，说点别的吧。哎，我问问你啊。你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要说起这爱好来， 啊、 我是一概没有。 啊，一概没有。 走，讨厌！ 怎么样？ 什么爱好都没有。 呸！你什么爱好都有。 你不了解。 你耳朵不好。什么爱好都有。你说的不？ 我跟您说，比方说，我上了一天班回家怪累的，我想跳舞蹦，哎，蹦个迪他都不会。 谁说的？ 他 老去呀、啊。 你会吗？ 你不老去吗？你站在那儿带着大伙儿，那不叫。 啊对对啊，他们都管我叫领蹦的， 还水蹦呢，领低的哥哥， 不是他会跳吗？ 领 低 的，你领他一回，领他一回， 在这儿 没问题啊。 但我到那个迪厅 ， 我一到那迪厅里，他这有一台，我这上那台上，上那台上，我带着大伙儿就那大粗嗓门那种，是吧？万头财富，一二三四。 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现在我就跟你走。 哎呀， 这意思成了吧？ 成了， 就这么定了吧？ 就这么定了。 那我不能这么跟你走啊？ 那怎么 打的呀？ 那对呀、 啊，打的， 还打的？ 打2块钱呢。 贵着点儿，两块 ，打个的 去啊！ 哎，打的，别弄一篮头啊！打好的，打好的，各位成了，好不好？各位啊， 别废话 啊！ 我那劳务呢，白给你当托啊！ 对不对？你这劳务给你打卡上了， 打卡上了。 哎， 咱下一个咱爷俩蒙谁？ 孝林， 就这么定了。 怎么样？ 我下一饭店等你啊！ 哎， 回见吧！ 哎，好， 这鞋磨死我了。 嘿，好嘛！哎，我的妈呀！他妈的鞋都给穿出来了，现在干什么你都得有托，哎，买房有房托，看病有医托， 吃饭有饭托，这是荤托，荤托俩人，一个人完成不了，干什么都得有托。今儿这个晚会搞得好不好？哎，行的好的就是我们托。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祝贺陈连生老师从事曲艺艺术45周年演出活动到此结束了。 我们衷心的祝愿陈连生老师健康长寿，做出更多更美的文章。朋友们，再见。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空中笑林。我们本周为大家请到的是资深曲艺编辑陈连生老师。其实陈连生老师从事这项工作已经45年了，这45年里真是风风雨雨哈，您也见证了相声的一个发展。那陈老师到底是怎么跟曲艺结缘的呢？ 我上初中的时候啊， 嗯， 我那个双目失明的哥哥为了生活吧，拜一个盲艺人为师学唱单弦儿， 嗯。 我呢也帮着哥哥记一些词儿，那么后来有好奇心的我觉得这单弦的曲调很好听，那种也挺有趣的，哥哥那儿练唱我得跟着学， 嗯， 哎，渐渐的就跟着能够唱个什么短段是插曲什么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听陈老师随便给我们唱两句单弦作品啊？您来两段吧。来两句。 有这么一个人实在邪门儿，蹲在了墙旮旯儿，低头就不愿儿，压咬嘴唇，两眼发直，静出神儿，原来是上户会上受了批评一大堆儿，学习不努力儿，思想就不积极儿，好发牢骚常闹个气儿，同学之中就不随群儿，一到晚上他就想起了爱人，同学讨论他冲嘴儿，叫他发言他个没词儿，再不然烟卷不离嘴，是一根接着一根，喜怒哀乐全没准儿，不用问把持他的思想上有了问题儿。 从来没有听到陈老师哈唱单弦儿，今天我们也算是过了瘾。看来我们这年轻一辈从事曲艺宣传工作的人，也得努力学一学这曲艺的精华了。好，再一次感谢陈老师。 北京啊，为百姓求乐去无穷。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你给的体温 太笨，这样的容忍有点太牺牲，不习惯你的眼神，在风中 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紧紧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当着秋千的夏天。